第36集，我的初恋。我蒙着被子在床上撅了5分钟，过了一会儿摸出手机看了一眼，都过去6分钟了，季星辰怎么还没来？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。我在季星辰睡过的枕头上狠狠地咬了一口，依然处于不开心状态的我主动收拾起床去找了季星辰。山野菜捡拾起来也别具风味，在滚水里滚烫一番，趁着嫩绿捞上来，不加佐料也可以吃出天然的味道。因为是从自家山头采的，连土带根一起刨了出来，当盆栽养几天不成问题。野生菌却不太能放得住，而且需要一定的烹饪技巧。季总是个厨艺黑洞，我的烹饪技能又被洗点了，于是将这些菌菇啊打包给了老家来自北方的发小邵文琪。邵文琪是当时我穿越后约酒局时说孩子生病了在家陪孩子的那位，也是早年时我们几人中最不靠谱的那位。家中开着催收公司，业余爱好带人上门要债，身后啊常跟着易水的黑衣保镖，走哪儿都是前呼后拥的。隔着6年的光景再见，这位野字当头的少东家独自一人，一手抱着孩子，身上背着个粉色袋子的宝宝水壶，纹着花臂的胳膊上还贴着几枚彩虹和独角兽的闪亮贴纸，生动演绎什么叫男妈妈的带娃日常。哎，婚姻究竟给男人带来了什么？邵文琪和季行辰客气的一点头，转向我，仿佛不法分子街头对暗号一样。 东西呢？ 正拿着水彩笔在邵文琪脖子上胡乱输出的小豆丁，今年2岁，小名岁岁，是我名义上的干儿子。瞪了瞪胖胖的小腿，眼睛笑成了小月牙，奶声奶气的。 大大。 岁岁嘴上叫的是我，挥着的小手却是跟季行辰要抱。小小年纪就是个端水大师，两边一起讨好。季行辰将这只人类幼崽接到了手上。邵文琪把岁岁手里的彩笔夺了，免得画到季行辰的身上。因着要搬东西，暂时把孩子托付了出去，不知道从哪儿变出了几个奶酪棒。 如果闹起来就用这个堵他的嘴。 季行辰不太会抱孩子，不过能感觉到他对这个小崽还挺喜欢的，已经被扯歪还轻轻地笑了笑。岁岁有着丰富的被抱经验，自己就找到了舒服的角度，对新代步工具很满意似的，贴着季星辰的脸亲了亲，好奇地打量着所处的新环境。我在季星辰脸上的口水印上看了一眼，跟邵文琪努努下巴，示意落在门口的泡沫箱。用冰袋镇着呢，我帮你搬吧。在将东西放到车上时，邵文琪像是想起什么似的问我， 你前段时间发的那个找初恋的朋友圈是怎么回事啊？ 我说我一觉醒来变成了19岁，你信吗？ 可以信，不是我埋汰你，你脑子但凡照常运转肯定做不出这事儿来。 我静了一下抬眼看他，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？我这群发小有一个算一个的难缠，就说谢敬东，我能在分手醉酒后吐他一车，他就能将这份错迁怒到沈瑜的身上。分手的原因我不跟他们说，他们也会从沈瑜的嘴里撬出来。以邵文琪家中的背景想打听点什么太容易了，但他没问。早在酒吧会面的时候，谢敬东就转述过，当年的我便说了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不要打搅他。邵文琪趁我喝多以后在我的嘴里撬过， 先前我单独问过你，你说他根本就不是你的初恋，是你自作多情，你们从始至终就不该在一起。 我对初恋的定义为相互喜欢的初次交往对象， 沈瑜和我样样符合，怎么就成我自作多情了？我向抱着孩子走到屋门口的纪行辰看了一眼，暂时不想聊这些了。与其说避着纪行辰怕被他听到，不如说是心思在向着给我带来晴朗心情的纪行辰的方向倾斜。东西搬完我到，不进屋坐会儿？ 改天吧，我整不了这大哥，闹起来没完没了。现在领他去他妈妈那儿。 岁岁嗯哼嗯哼的侄女粘在纪行辰的身上不下来，没在这玩够。纪行辰拨了个奶酪棒在岁岁的眼前晃了晃，岁岁松开了抱着纪行辰脖子的手，正要去接，我眼疾手快地凑上来，一口将奶酪棒咬得就剩一根棍儿。在岁岁发呆时，顺势将他从纪行辰的怀里拔萝卜似的拎了出来，移交到他亲爹的手上。 好走，有空再来玩啊。 我挥一挥手关上了屋门，将小仔嗷嗷大哭的声音和仔爹愤怒的咆哮关在了屋外。纪行辰亲手喂的奶酪棒还挺好吃。休息日一晃而过，因为家中对我的门禁稍宽，我又单独在家睡了一晚上，当晚睡掉在了地上。我既不惊喜也不意外，25岁的我没纪行辰不行，19岁的我和纪行辰相处到现在没他也不太行。光是公司里层出不穷的烂摊子，没纪行辰在边上指点江山，朕的设计就兵荒马乱。人的生活是被周遭的事物推动着前行的，立足过高处，见识过高处的视野，便不会再甘于混迹和平庸。我对工作的心态再度升华，从认为是帮纪行辰分担，到将工作当成我的分内之事，投入了25岁的生活的正轨。工作日千篇一律起来，一日没一日，约定转眼只剩三分之一的时间。我对换回去这件事儿逐渐不抱希望，纪行辰也在逐渐抽离着寄托在我这里的感情。我和沈瑜的关系，因为我厚着脸皮每天准时给他发消息刷存在感，恢复到了能说得上话的程度。但每当我旁敲侧击分手的原因，沈兔子就跟我表演川剧变脸。知道分手真相的人，25岁的我，25岁的沈瑜，都在排斥着重温这段感情，似乎真的只有我在可惜曾经。如果当初我去你所在的城市读大学，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分开了？ 只会分得更快而已。 纪行辰进屋给我送牛奶，正在跟沈瑜聊天的我也不知道心虚个什么劲儿，将手机藏了一下。